啦，咁啊快啲啦，仲有咩要讲埋啦？系咪 Unnatural 都讲埋第二集咪点啦？有冇？ 系咯 ，Unnatural。 其实仲有到新嘅，到木村嗰度咪都想介绍，讲埋到 Unnatural 先啦。 Unnatural 就今集就其实就变翻比较正常啲嘅。 即系呢个不自然死亡研究所啊，其实而家 系石原里美啊。 系啦，即系 TVB 其实系有同步做啊，原来香港系。 哦，佢有做嘅，原来。 有啊有啊，不过佢唔知系Super 嗰個機啊，定係地 J Two， 我唔知係點樣，即係佢直情係同步啫嘛。 嗯嗯嗯，係 啊係啊， 咁正。 我見佢咁寫啦，係咯係咯，我見佢咁寫啦，咁我又冇睇嗰個，咁我哋都係睇日本啫。咁佢唔知有冇配音啦，佢嗰個版本。 咁今集就交代翻石原里美嘅過去。 真 係係啦，原來佢本身係有一個有正常嘅父母同埋。有個家姐定係細佬啊嗰個 佢唔重要啦，男仔嚟嘅，男仔嚟嘅， 總之一家四口 就死剩咗一個， 咁就唔知點解佢阿媽就要自殺，仲要殺曬所有嘅人，即係所有嘅家人， 即燒炭嘅啫，其實係簡單嘅， 燒炭自殺嚇，咁就死剩係石原里美，咁但係今集嘅故事就串連翻咧，就佢亦都要調查一個集體。焦炭自殺的案件， 冇錯啦， 因為他們日本有種很奇怪，他們會集體自殺的興 自殺網、有些自殺網頁，跟住他就約埋一齊自殺， 約埋一齊去自殺啦， 有嘅，真係有嘅， 嗰啲警員其實唔覺得呢樣嘢咁奇怪，佢覺得係正常 嘅喎。日本係有噶嘛， 因為成日都遇到佢哋。咁咪話，呢啲都係家常便飯啦，唔使點調查啦，但係 新聞嗰邊收得唔好，要 咁嗰啲警員就覺得係家常便飯啦，即係唔使理佢嘅啦，都係啲集體自發嘅案件。咁點知阿石原里美就調查之後驗屍之後，就發覺呢單嘢就唔係咁簡單嘅。其實係一個謀殺案嚟嘅，仲係一個連環嘅謀殺案。咁就佢就深入調查咁嘅一個故事。 係啊。其實主要都係有一個女屍咧，同佢哋唔同嘅發現。 係 啊。咁就發現呢個女屍可能係俾人。加插落去嘅，即其實唔係同佢嗰個其他人咧係 自殺網嗰啲一齊嘅， 係啦，即其他幾個就真係去自殺，但呢個女仔係唔係死於呢個一氧化碳死？係 原來發現佢竟然係一個係凍死嘅， 係啦，因為佢都會呈現咧 凍死 嗰個膚色係有嗰個呈現咗好似嗰啲魚肉咁嘅顏色，好靚啊，粉紅色咁啊。咁佢就係有兩個共同嘅特徵咧，所以就會你會表面上會誤以為佢咪又係同佢哋一樣燒爛死咯咁啊。咁但係你解剖就發現佢嘅死因原來係凍死，係啊。咁點解會咁嘅咧？咁就要查啦，咁咯。 係啦，咁就有咁嘅故事。咁 佢都亦都咧搞錯咗呢個女仔嘅身份嘅。咁有啲家屬真係驗，即係嚟認屍咧，就話：，誒，呢個係我女嚟嘅。咁啊，好笑啊嗰度，咁你就以為佢哋搞錯曬啦，但原來咧又有關係嘅，咁就抽絲剝繭咁啦，係啦。 北中嘅少女都有關係嘅。 係啦，係啦。 咁穿唔穿埋個底韻咧？ 大家睇啦，我覺得呢集咧就唔算好似上一集咁犀利就。 嚇！冇扭得咁。 唔使講咁多啦，即係大家睇啦，係講埋，大家又唔使睇咁啊！大家想睇下到底個真正個佢係點？咁佢就都 twist 咗幾嘢㗎啦，咁啊就冇上一集咁。出得咁勁嘅，所以就我哋成日話係一套戲嚟㗎嘛。係 啊， 咁 就 諗都諗唔到。 正常嘅電視劇啦， 正常電視劇啦， 有《探家利略》咁好睇㗎啦，其實都。 乜唔止啊？佢成日係似嗰啲美劇啊，即係因為佢呢套嘢好明顯想挑戰咧，好幾套嘢佢第一集已經講過㗎啦，就崩曬有好幾套呢啲就好出名嘅，即係以法醫或者以呢啲嘅方向咧去。破案嘅電視劇，咁佢哋自己讥笑過嘅攞呢電視劇嚟，咁好明顯呢套嘢就以呢幾套嘢作為一個挑戰嘅一個咁嘅方向啦，對手咁樣。咁你話佢挑唔挑戰到，都我都覺得都得嘅，因為佢呢套嘢咧可以將佢哋日常啊，佢哋自己平時嗰啲喺度生活嘅嘢咧，好結合到啊，的確同個案件。咁其實美劇厲害嘅地方就係咁啊嘛。咁港劇最弱嘅地方就亦都係呢樣嘛，就結合唔到啊嘛，即係佢哋冇辦法將自己個角色嘅嘢就同啲案去結合。佢哋最叻嘅結合就係咧，所有嘅死者都同個主角都係身邊啲 friend， 咁呢個係最差嘅。 呢个唔系结合嚟嘅，呢个唔使结合啦。咁你同埋呢个你，佢哋都只不过想啲通告越发越少啊嘛。即系第一集系几廿人做，最尾一集都揾几条友死晒啦。佢所有身边啲 friend 都系嘛？你如果你所有死者都要喺身边啲 friend 咁，第一就唔合理，第二系嘛？咁人哋啲美剧唔会嘅，佢哋一定其实系啲同佢无关嘅人嘅嘅嘢。但系咧，佢又唔知点解千丝万缕咧，同佢自己一啲嘅过去啊，一啲嘢去连结啊嘛。即係可能呢，好似呢一套舉例就係呢一集咁，咁佢咪就係以呢個燒炭呢件事咧，原來食完李美都曾經經歷過呢樣嘢，仲爭啲死，咁佢就話呢度講就講話咧，喺度等死嗰下又即係但係又喐唔到嗰下，佢話係一個好即係比地獄更加痛苦啊嘛。咁如果今次咧又經歷翻一個類似嘅嘢嘅。但係當然就唔係嗰樣嘢啦，咁大家自己睇啦。其實你預告睇過就知㗎啦，佢哋就混咗喺㗎。一架個雪櫃裏面，個雪櫃貨車入面，咁佢哋又就死，仲唔止，仲跌埋落水，咁結果就雙重，即係如果冇人嚟救佢哋，佢哋就會浸瓜埋㗎。咁呢度到底佢哋又點樣能夠破解呢？咁佢哋亦都冇得求救，咁點算呢？咁點解佢哋又唔死啦？咁自己睇啦 ,ok? 咁 精彩嘅，依然係精彩嘅，其實。 係，其實已經好睇過曬平時啲日劇㗎，不過就冇即係第一集咁好睇，第一集真係好好睇呀，因為。好好睇嚟喺度戏 ，keep 住嘅，其实都 keep 住啲 keep 住， 都仲 人物 keep 住系 啊，得意嘅啲人物得意嘅，你好想睇， 好想睇落去，系你好想知道食完李美， 系吸引你啊， 到底系一个咩人啊？ 系 啊， 嗱，你今集仲会发现嗰个男主角即系芬仔都有佢嘅秘密嘅， 系啊系啊系， 佢都同嗰啲诶传媒系有拉楞嘅，即系佢都会每一集都尾嘅。俾一条线你引你再继续追落去嘅系啦， 即系勇者王咁咯，做到尾以为完咗件事啦，咁啊临尾又起一个时钟咁样啦。 仲有一个位俾你再想。 系啦，咁下一集又要睇下点样挑战个传媒啦，有个好贱格嘅记者嘅，好似下一集啊嗰个。 系就同个男主角竟然有关系嘅咁样。 嗯。咁啊再追啦吓，咁啊。是 OK 的，咁佢其实佢而家嗰班研究所啲人呢，你咪当好似睇 Park Labor 咁囉，即係有班无厘头友喺度嘅，咁成日喺度做啲好似好好笑啊，喺度烧嘢食啊，喺度收喺度，嗰个社长又有时无端端又喺度，喂你试下我啲茶冲得正唔正，你唔好成日喺度讲嗰啲死尸嘢得唔得，咁嗰啲即係佢有好多啲好生活化嘅嘢又塞咗落去啊。咁所以佢就做得比一般嘅好咁样啦，系啦系啦系啦，咁睇啦，系啦，咁食完李美即照系继续呢度系走一个叫做唔系嗰啲串串供，即系佢平时嗰个样嘅，系 嗯， 系佢又变翻一个好似即系一个好似好惨咁嘅样咁嘅你睇，咁即系呢个系平时冇睇好耐嘅一个食完李美嘅版本嚟嘅，咁你咪睇下咯，系咯。佢又唔好話自己係咩靚女嗰啲，咁佢冇再強調呢啲，佢亦都冇再話佢英文好叻，呢啲真係唔該啦，咪係。其實真係以英文水平嚟講，或者佢以日本人嚟講算好好嘅，但係唔好意思啊，係佢嘅英文水平真係唔可以扮足星咯，唔該。上次喺呢個真哥斯拉入面就可以講係出醜啊！ 扮鬼妹啊！ 佢嗰陣唔係足星，佢成話佢係鬼妹啊，大佬佢真 mix 嘅。哇！點解英文差到咁嘅？你即管聽下啲鬼佬個反應啊！嚇 ，what？ 呢個嘢係美國翻日本，我點解啲英文講得咁嗰個咁嘅？ 嗯， 即點解日文咁好，英文咁差啊？ 係啊， 你完全唔能夠理解，係啦係啦，即唔能夠理解嘅程度咧。 裏面扮翻個普通嘅中女啊！ 系啊， 好好嘅个角色系， 就扮翻个中女系好嘅，即系讨好啲啊，反而 好好 讨好啲啊，即系又俾仔飞咗啊，又即系其实好似咩都冇，就系得个工作啊咁样。咁同埋其实你睇佢好明显系铺紧啲几角关系啦。咁嗰个成日好似即系成日闹佢嗰个医生，其实系咪中意佢嘅咧？ 咦，又唔知喎，呢条友。都有秘密㗎嘛，应该 係囉，梗有啲嘢㗎，係啦，佢成日好似又唔理佢哋呀，咁但其实次次背后做咗好多嘢㗎喎。 唔係咁简单嘅一定。 係囉。係呀，咁大家睇呀，係啦，咁佢又 有一定嘅追看性啦，係啦。咁如果大家直情有各大嘅唔同嘅台嘅，直情更加方便收睇啫嘛呢套咁。咁其實大家都覺得呢套戲係有得做，即係有就會得啊，所以其實都第一時間都同步播放㗎啦。 系 咯，系啦，咁大家未睇啊，睇下啦。咁啲演出啊，亦都做得好好嘅，嗰班演员。 系， 即系大家上次睇呢个男主角做夜神月，其实系因为你用咗夜神月呢个形象去谂，你觉得佢做得唔好啫嘛。但系其实我觉得佢做得好过藤原龙也， 佢做得唔 做得好过藤原龙也先，最少我觉得。 系 啦，咩唔 match 到大家心目中嘅夜神月咁啊？难啲嘅，又要靓仔，又要有脑，又要性咁，系咯，咁佢嗰次个版本又话佢唔系咁，即系唔系嗰啲漫画入边咁咩噶嘛，系咯，佢都话佢普通学生咁样噶啫嘛，系咯， 系 冇讲到佢系天才呢啲嘢咁呢啲大家仲同咗原作去比啫，咁但系其实佢演出佢唔差嘅， 唔差嘅， 咁大家又睇下佢今次呢个演出点啦， 嗯， 系咯，都好睇啊，真系好睇啊呢套，咁好，咁大家追。 好， 有冇边出嘢仲要有冇仲要讲？ 另外就系阿木村， 木村 嗰度啊，系啦，咁啊， 介绍下什么 啦，因为系咁介绍下啦，大家 叫做咩咧？ 木村嘅戏咧，就通常喺香港都会有得做噶啦，咁我谂香港实有得睇噶啦，其实就， 但佢冇同步啦，即系迟啲会做啦，可能系。 我谂木村就点都一定会做嘅。 系啦，叫咩？ 未必同步，叫做呢个叫做 PDG 啊。B G 即系 body guard啦，系佢叫做咩咧？系咪贴身保镖定叫？ 贴身保镖，系咪？佢个日文名就叫 B G 贴身保镖咁样。 哦，佢直情有贴身保镖呢个字添。 系啊，佢直情当系 body guard 啦。其实你可以 哦 ，OK， 因为佢我见全部译名都系写住贴身保镖嘅。 好嘅。 系， 咁实质系咩咧？讲咩嘅咧？ 咁本身阿木村就已经系一个好劲嘅保镖嚟噶啦。 哦， 讲佢系保护啲要人啊，保护啲好名人嘅。但系一次，佢又好激，系有一 啲知科咁啦，系啦， 系啦，咁有一次都系私人保镖嚟噶啦，好 哦 ，OK。 咁有一次，佢就因为一时大意就失手，嗰个被保护个木工，嗰个佢被保护嗰个人咧，就遭遇到意外，咁又变成冇得捞保镖。 即系点样死咗定咩咧？嗰个卡人死咗。 佢 冇講嘅 ，OK。 佢就好隱晦咁樣講話發生意外，跟住佢就全部兜踎啦。咁你呢套好似之前阿死侍做嘅嗰套戲咧？ 邊個話？ 哦， 阿死侍啊，嗰套戲咪同阿 Nick Fury 做嗰套咧？佢開頭咪又係做保鏢，跟住個保護嗰個正要死鬼咗，佢跟住就好兜踎啊嘛。其實就係咁啦。 哦， 叫做咩啊？咩保镖对救杀手啊？定杀手救保镖？嗰度咁嘅 戏， 冇错。 其实但系你当佢系呢个 咁样，咁咪搞笑？ 系啊，系搞笑噶，其实 系搞笑噶。哦，我以为佢有正经嘅搞笑嘅。O K。 但系佢收尾就变咗神功夫，就冇得做保镖， 佢 去咗做嗰啲保安啊，即系。 喂，咁咪即系之前佢做嗰个例如 engine 咁，咁你就明明赛车手衰咗，就走去揸校巴咁嘅啫。 系啦，即系咁啦。但系今次就 即系换咗个职业啫，换咗个职业又做多次啫。 但系今次我觉得木村肯放低自己嘅好挫嗰个有型嘅身段啊， 哦， 即系真系做一个大叔啊， 系， 即系睇完又系好似头先石原里美咁样啦， 哦， 仲讨好咗啊。 系啊， 即系你会觉得系贴地咗啊，即 系 唔会再系咁嘅样。 冇扮晒嘢咯， 系啦，都扮晒嘢嘅，但系就冇扮得咁夸啫。其实 ，OK， 好， 其实都系扮嘅。 系， 所以咁啊，讲做嗰啲保安啦， 即系冇阿霆锋咁，但系都谢贤咁系嘛？ 贴住噶啦，都余文乐嗰只噶啦。 OK， 系， 系，咁。讲佢嗰间保安公司，咁佢间保安公司话，今而家突然之间要扩充业务啊，成立一个贴身保镖嘅部门啊 ，OK， 就接一啲 job 去保护一啲老板去出席一啲公众 场合。我唔系一蚊鸡保镖， 系啦，唔系嗰只。咁佢哋原来都阿木村因为衰咗嗰单嘢咧，喺同行个左耳套晒噶啦， 系， 佢唔能够再做翻。咁佢老板其实咧就帮佢。个老板就知佢有呢单咁嘅衰嘢嘅，咁就都唔紧要啦，都提携佢，等佢佢呢个部门嗰度，咁啊同佢一齐嘅有几个人一齐嘅， 咁嗰幾個人咧，佢哋都唔知阿木村有個誒呢、這個咁勁保鏢呢個過去。 咁其他幾個一定好廢柴㗎啦，係嘛？ 係啊，廢嘅老嘢啊，就覺得佢係。即係喺佢哋眼中，佢係一個老嘢，因為嗰啲全部都後生。 哦，嗰啲後生仔 ，OK。咁但係嗰幾條友勁唔勁啊？誒，嗰條友幾條友都廢啊？ 都勁嘅。 都勁啊！咁好啲，我以為嗰幾條友又好流咁。 又未搞笑到佢呢個程度。 但我驚變咗回魂夜啊，大佬！ 我未至於。 唔、哦、係啊，好啲。 都 係 年 青 顏 騎 嘅，都。 哦，好啲好啲，我以為回魂夜咁成班騎嚟怪。 就要保護一個即食麵店嗰老闆要出席一個活動，咁、那個活動會、 okay. 因為有個政府嘅高官，就嗰個高官就得罪咗一啲人啊，話會被暗殺嘅喺、那個馬拉松比賽嗰度，咁、 哦、 啊又要行做一個咁嘅 mission， 係啦，咁就講個咁嘅故事。 嗯， 咁其實你話咁，我覺得 一集就完咗噶啦，呢個故事就 完咗噶啦，呢、 okay, 呢 單元 呢、 okay. 個故事完咗， 好唔好睇啊？ 咁就。我覺得幾好睇嘅， 哦， 因為阿木村就 咁啊睇翻先， 佢都係講翻啦，即係佢唔做翻嗰啲懶又型嗰啲咧，嗰啲咁嘅角色，其實佢嘅演技從來都唔差噶嘛。其實， 但係上次呢個無限的住人咧， 無限的住人佢 即 做得差嘅， 係咪啊？佢做得差，唔知道我未睇啊，咁但係睇咗嗰人就話，哇，成唔掂喎咁樣咯。嗱，佢都好放低身段嘅，入边成面啦，咁佢冇话靓仔噶，系啊， 但系都系挫啊嘛， 都咁样， 即系呢度都挫嘅，但系都佢，但系佢肯自己成日对白认咧，系一个成日腰酸骨痛啊，即系行两步行两级楼梯又会气喘啊， 嗯、 即系嗰啲，即系肯、嗯、起码肯承认翻自己个年龄啊， 嗯， 系一个大叔嘅年龄，即系四十岁左右嘅大叔嘅年龄， 即系唔系刘德华咁啊。 系啦，咁我覺得就 OK 嘅套劇，同埋個收視都 OK 喎，竟然佢呢一個都， 哦，即係今次挽救到啊！ 近期係回勇翻嘅，因為佢從來衰咗好耐嘅啦嘛，其實係 都係噶， 係啊，咁而今套又 OK 翻，咁我覺得都可以睇嘅，其實呢套 OK， 即係我都幾即係冇石原里美即係 unnatural 咁好睇，但係亦都唔差嘅，其實呢套嘢 哦， 係啦。但系就冇科幻，冇科幻成分嗰啲噶啦，只系介绍俾大家可以 咁有冇打？咁佢要既然要保护人，应该唔多唔少都 有啲，即系个 拳斗啊，需要 系 咪？ 唔系话好大个 拳斗交嗰啲嘅啫。O K， 即系普通智慧术嗰啲咁嘅。 嗯嗯嗯。 但系都拍得都几紧张。 佢现实嗰种嚟嘅，唔系讲佢 现实嘅 咁 嘅。系啦，好现实嘅，好现实嘅，系啦，系啦，系。 好啊，咁都好睇啊，咁咪又系咯。 O K 噶 ，O K 噶， 系咯，因为而家啲人连木村拓哉未听过啲， 我都唔识木村，系咯。 就连李美又唔知系边个咁啊，系咪？ 系咯，我都冇办法，真系 冇办法啦，系咯。日本都未听过，咁边日本咩嚟嘅咁啊？ 系咯，系啦。 但系佢日日食鱼生喎，系啊，咁样。 系咯， 唔知咩心态啊？呢啲啊， 日本嘢都 系咯，坐住块厕所板又日本出咁诶，又唔知啊，又讲俾你听，佢都唔知入去边咁啊。 系咯， 但其实就日本 shopping 诶，佢又识去喎，但系咯，唔知系，但日剧啊唔睇咁，唔知系咯，睇下啦，系咯，唔中意睇唔好睇啦，睇多啲韩剧啊， 系咯，嗯， 系咯 ，OK， 好啦，仲有冇？ 好，冇咯。 嗰个咩 gift 你话完咗我啲使唔使？使唔使？好多其實講唔曬啊！ 啲師 奶佬其實我哋又其實因為我哋都提咗錄音，最新嗰集其實都未睇，我哋睇咗嗰啲其實都係上星期嘅已經。嗯， 係啦，同埋CW 嘅 DC 劇亦都做咗嗰套黑霹靂啦，都已經 Black Lightning。 黑霹靂 嗰套又係新做，即係講個黑人嘅 superhero 啊，即係又係 CW， 即係嗰套除咗Arrow 啊。The Flash 啊， 系有咩能力噶？ 呢个系第五套嚟嘅。 有咩能力噶？ 我都未睇，我哋 哦 ，OK， 系啦，叫做应该叫 Black Lightning 嘅，佢叫做系啦。咁亦都系咩系有同步嘅，系啦。但系亦佢哋亦做叫黑霹靂嘅，我都未睇嘅呢套嘢。 好，咁睇咗再 咁可能下个礼拜可能再同大家介绍下，系啦。 好啦，咁作品讲晒未？有冇漏？我哋睇都系差唔多啦，讲唔晒嘅都系咯， 系咯。 新年有冇？ 冇啦。 好，喂，咁系咪讲多少少就关于你讲玩具嗰度啊？ 系啦，玩具。 系啦，咁啊，讲翻样好得意，叫做咩咧？ 即係之前有、大家最矚目就係有隻千歲鷹咧，就係、是、每期買一粒零件就哇唔知儲幾耐，儲一年定兩年啊？ 儲一百期啊！ 一百期哇，幾耐期啊？月刊 啊， 月刊周刊哇，犀利喎！ 周刊嚟嘅， 係咯，係咁買，每期買一粒一粒仔嘢，咁啊冚起冚起咁啊。 有本書係啦，有本書， 有本書係啦， 就有啲資料介紹嘅， 係 啊，慢慢冚啊冚啊，你當好似供樓咁啊，咁你供下供下咧，就會變成有架千歲鷹喺度㗎啦，仲係台面咁大架嘅， 照自己砌嘅喎。 要自己睇，但就非常靚，其實真係非常靚嘅。 係啦， 我呢隻嘢咧，我都有興趣買嘅。 咁佢同埋今次千歲鷹呢隻嘢咧，因為佢強調啊，佢係一比一咁，我話一比一咁啊，但唔係講嗰隻 一比 一比一，係一比一道具，即係同當年嗰隻道具咧係同樣大。因為其實嗰時有好多個比例嘅千歲鷹咁，咁呢個係其中一隻比較大比例嘅模型嘅，即係嗰個啦，係啦。咁 我都見過實物，就真係好靚嘅。 哦，你見過實物？ 因為香港嘅成品書店咧，嗰陣時係展出過㗎。 哦，你意思就係呢隻砌好咗呢一隻係嘛？ 係啊，砌好曬。佢啱啱創行號嗰時出過，就做過一個。 咁呢隻嘢正啊，正在咧，佢可以揭開部分嘅，佢又唔係成個蓋拎起曬，佢揭開部分嘅咧，就見到佢坐喺度捉棋嗰個地方啦。咁啊，當然個駕駛艙就可以揭開啦。咁佢嗰啲佢嗰個入口位又可以開山，同埋佢咪可以自動嘅咧？係咪定係佢係加落去？ 自動開關㗎，自動開關。 本身已經係自動㗎啦 ，OK。咁亦都有燈嘅，係啦。 有燈啊，有聲啊，咁樣嘅。 係啦，咁啊好正。 真 係 好靚嘅，即係 真 係 好靚。 呢就真係呢個夢寐以求嘅，其實真係。 咁如果你有心機咧，自己加少少舊化咧，就淨係哇，同個 K 嗰個一樣啊！ 工具一樣啊， 係啦。 即 係咁，我見佢哋咧 土地問題，我都買咗。 有啲人就再加啲石刻片上去嗰啲，我就唔知道嗰啲係佢係。 佢有㗎，本身都有石刻片。 我本身都有㗎啦 ，OK。 本身都已經 咁就整到好真嘅，即係佢嗰個散熱嗰個嘢，淨係一片片，跟住裏邊真係個車葉嘅。 好靚，真係好靚。 好靚啊，好靚！咁呢一隻就真係即係，如果一般觀眾就唯有只可遠觀啦，因為真係好地問題嘅，事實上嚇。 咁大張真係好難搞。 咁同埋你要咁多期咧，其實實質上齋買嗰本書仔啊，加埋個數都唔平啦，係啦。 係啦，係啦。係 啦。 咁就跟住落嚟就會出隻 R2D2，亦都非常精美啦。 係啦，我哋見到佢好似出咗幾期啊，唔知三兩期、三 期 係。咁就 真係靚得好睇 你見到佢咧有嗰個 promotion 咧，就見到佢成隻仔係點。咁佢咧其實就即係你話佢嗰啲堅明嘢就其實冇乜特別嘅。你以為真係投影個公主個 hologram 咧，咁應該係啦，整咗第六排長嘅啫，係啦。咁其實收埋把劍嗰啲都係劍，即係一把劍啫，係啦。咁整翻啊碌嗰把劍啦。咁其實呢隻膠啲就一比二嘅啫，就唔係一比一嘅。 係啦。 係啦。咁但係都好大隻㗎，大家想象一比二咯。咁就 自己行嚟行去 啊！啲係啦，佢有遙控嘅，唔係枕只嘢硬企嘅。咁咧， 佢好似聲控㗎，係 聲控啲， 即係叫佢好自己行埋嚟嗰啲嚟㗎。 咁佢上邊咧個身上面咧，其實大家留意啱啲 detail 咧，係有啲好細嘅燈啊喺度斬嘅，即係佢個頭咧，大家睇下佢除咗個眼大咕碌嗰啲，佢側邊有啲好細嘅燈，佢全部有曬，真係喺度好微細咁喺度斬嘅，會變色嘅。係啦，會變色嘅，係啊。咁佢有翻曬所有嘅呢啲嘢喺翻佢身上面，咁當然我哋一見嗰隻咧係枕膠冚起啦，但係如果自己加翻，即係可能你舊化下佢啊，就噴浸瓦油，可能已經係好靚。 系又 系 道具一樣咁 靚，道具一樣啊，係啊，不過就一比二啊，呢個就係，咁都好靚，咁而家就開始就呢隻開始緊，咁係咪之前咧？ 開始㗎啦， 係啊，佢之前有冇得追翻舊呢期嘅？其實可能都有嘅。 你上網可以訂， 可以追得翻，係即係可能出緊嗰陣仲得啦，過咗秒就可能真係冇啦。 咁呢隻 R2D2 其實都非常吸引嘅。 好靚啊！咁但佢之前原來都出過好幾樣嘢啦。 咁 啊， 其實呢一個就係仲有個雷料二號佢都出過嘅，其實。 係啊，好多啊！其實仲出過嗰個 Back to the Future 嘅車咧，其實嗰個係咪已經出咗㗎啦？我見到啲人又有成家。 應該外國出咗，但係香港版應該未。 哦，香港未有啊？咁嗰個係幾多？一比八定乜嘢啊？定一比幾多？ 應該我睇個樣就冇一比八，即係冇一比六都一比八㗎啦。 好大架㗎，係啊。 好大架。 咁我唔知佢個車身係咪真係金屬嘅咧？因為佢真係好似整翻一樣咁喎，個樣啊。 咁就唔知有冇全金。 咁但係佢裡面咧，所有嗰啲著得光有燈嗰啲咁嘅嗰啲系統嗰啲，佢全部做翻曬俾你喎。 系俾晒 个样，系啊系啊系啊，哇好犀利，剪开车头盖又真系有副计喺度咁嘅样嘅。 即系如果 fans 就真系又系走唔， 又系走唔甩噶，系好仔细嘅。咁呢只就即系如果大家即系可能简单啲，可能可以睇下有冇买 Hot Toys 嗰架或者都 OK 嘅，系啊， 系啦。但系呢架肯定靓过 Hot Toys 嗰架。 系，当然系，但系如果大家唔想砌嘅 ，Hot Toys 嗰架都唔错嘅，觉得 系。其实佢又唔难砌嘅，我可以分享下我自己嘅经验嘅。 系。 因为咧。之前佢好早期咧，即係我諗前兩三年度咧，有件叫做諾比嘅機械人嘅， 係 嗰個機械人個樣就有啲似小飛俠阿童木咁樣嘅，即係有兩隻大眼睛啊，有兩隻角仔喺個頭、 嗯、 頭殼頂，即係尾後尾頂嗰度嘅，係啦。 哦，你講嗰隻之前有片話著咗火。 跳著跳嗰只， 係會跳舞嘅，係啦。咁咧，我咧就因為我就由細到大都好中意想自己擁有一隻機械人嘅。 係。 咁你哋真係下定決心，我就真 的。嗰只佢唔止係呢啲啊，因為佢本身你而家呢啲咧，全部係電影裏邊嘅嘢。佢嗰只就自己嘅嘢。 原創㗎。 係啦。咁你會覺得咧，嗰係似我哋平時見嗰啲啊大人之科學嗰啲嘢嘅感覺，你自己冚一架，即係冚一部嘢出嚟嗰樣嘢。系， 佢分开咗100期俾你。 系啦，就逐件砌。 佢又冇100期嘅，我记得就应该 几十期啦，最少 70期嘅。但系你都当要砌成年几噶，其实都要。 系。 咁就嗱，我就嗰阵时个经验咧就系，我因为佢嗰阵时71有得卖嘅，咁我又惊， 嗯， 我就惊买唔到嘅，因为你断一期好大噶嘛，你哋。 系啊。 咁咧，我就喺上翻去个官网嗰度订 嘅， 咁啊每一期就。寄俾我嘅， 咁穩陣啲， 都一樣嘅，但係就穩陣。咁每一期每一個禮拜，你佢就會寄個包裹俾你，就連埋本書，就連埋啲拍攝。咁其實佢嘅講法玩法咧，就係佢所有嘅嘢都只需要用佢一支專用螺絲批就可以組合曬啦，你唔需要用任何膠水啊，唔需要。 咁佢係咪第一期先有嗰支螺絲批嘅？ 冇錯。 你唔係第一期就唔使玩 一個螺絲批，係啊。但是你放心喎，第一期是很便宜的喎。 是是他通常第一期吸引你是很便宜的。 第一期是只是49元而已。 是。 千歲英那些都是的。是。之後的期數呢就要100多元的了。那你可以乘下你砌出來呢，你應該我那隻機械人呢應該過10000元的 了。即是第時啲樓都可以參考這樣東西，首期特別抵的。 咁我開頭玩我頭玩嘅心態都係諗住，如果你叫我一次過俾10000多元咁樣買一隻嘢返嚟呢，都唔會㗎啦。 唔制， 但係你叫我用年紀咁樣搣下搣下呢，你又當唔好覺咁，每個禮拜100多元呢，我又覺得可以接受嘅。咁就咁砌啦，咁其實真係唔難砌㗎喎。 嗯， 因為你真係用嗰一支螺絲批，你就可以完成到呢個機械人㗎啦。 嗯。 咁砌好出嚟，咁你佢有其實佢好多機密嘢嘅，其實機械人就會自己跳舞啊， 好似 好過癮㗎，係啊係啊，過癮㗎。 會行下行，我或者我遲下我 upload 翻我砌嘅過程，我上去群組度俾大家睇下嚇。咁你睇下 嚇個砌嘅過程，你有錄低㗎？ 我過程我冇就係個。起動啊嗰啲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砌好第一下，第一 day one 咧，好似小飛俠咁嘅，真係你要叫佢起身噶， 係， 咁佢真係會本身瞓喺度，跟住就會坐低，跟住就會自己企起身嘅， 係啊，過癮啊， 跟住就兩隻腳喺度行下，又會做一啲你佢可以聲樂同佢溝通嘅， 嗯， 即係佢唔係一個智能 AI 會學習，但係你可以講一啲，譬如叫佢轉左轉右打招呼咧，佢會識同你答對答嘅，其實係，其實係好吸引嘅。你睇條片又好吸引嘅。 我所以唔係話呢一個出發其實係指大人的科學嗰啲咯，即係其實嗰啲就會你買一期書咧，咁佢就直情一期書做一個好簡單嘅一個道具嘅啫，咁啊一期書就係噶啦。咁而家嗰啲個感覺咧，就似係大人的科學多啲，因為佢咧其實係都係砌一個科學嘅成品，就係一個機械人仔啊嘛。咁就同佢而家出呢啲咧，以一個 IP 做一個就有啲唔同嘅， 係啦，呢個真係原創嘅， 冇錯啦。同埋你而家講呢個機械人仔，佢真係一個機械人嚟嘅，咁就同 R2D2 嗰個就 R2D2 嗰個就其實只不過 一個玩具 啦， 係 啦 係 啦 係 啦，少少互動性嘅玩具嘅啫，只可以叫。但係你話嗰個機械人仔，係 啦，呢個諾比就真係一個機械人， 係啦，真係真真正正嘅機械人啦，咁咪。 佢有啲似嗰陣時康打機械人嗰啲 嘅，係啊，直情係啊，直情 康打機械人當然係大隻啦，即係人咁高啦。 呢度小型化啫，但係其實佢都係識跳舞啊，識 高嘅啫， 係啊，好得意。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個似大人之殼嗰兩嘢多啲。 咁佢個造型其實都好可愛嘅，其實都 冇錯， 大大咁，其實好得意，其實真係好得意。 嗰時我見人砌成隊啊，哇！我真係黐線去 整啲人，將佢改唔同顏色。係 啊，勁啊，真係真係勁。 即係好玩嘅，其實好玩。即係如果大家想試一下嘅，其實即係你咪當供下樓咁樣咯。 嗯，即係慢少少啦。如果得嘅，咁遲啲不如將啲高達咧咁樣賣啦。每個禮拜買一粒嘢嚇，係啦。 係啊。 唔知會唔會咁玩啊？係啦。 刀 罕根林啊嘛。 好耐嘅。刀 罕根林。 興咗好耐㗎啦呢樣嘢。 嗯。 喺香港始終都唔係好流行。 遲啲嗰只大 unicorn 可以咁樣賣啊。 系啊，我哋砌只大嘢可以咁样噶。 系啊，一粒一粒咁砌啊，一个礼拜买一粒。 可以咁样玩嘅。 买足一年之后就有只大 unicorn 啫。 嗯，冇错。系啊，咁可以大家都尝试下嘅，其实呢个都 OK 嘅。 香港真系难啲啦，系啊。 咁同大家介绍下咯。 好啊，系啦，即系大家其实未必有呢个情怀啊。 系啊，但系我觉得如果中意科幻嘅，咁你细细个你总想自己有个机械人嘅，我觉得。 系咯，可能有只哈佬咁样。 系啦，有个哈佬，你睇高达，你都想有个哈佬啦。 而家啲人都唔中意机人嘅。 唉。 系咯，唔系 我哋嗰阵时个 team 就 系 咁啊嘛。 砌条女啊，机人就唔好啊。 系啦， 落 比咁得意就唔好啦， 系啦。 系 啦，砌个吹气娃娃，系啊，砌个吹气娃娃，佢可能有兴趣啲，系啦。 系啊，系咁。系啊，咁啊，介绍翻呢个啦。 嗯，正啊，呢个其实系啊，咁如果而家进行紧嘅就系 Outer D2 咯，系咯。 嗯，系啦。 佢哋之前出过好几个 IP 嘅，咁啊，而家都向 IP 噶啦，因为你 LEGO 冇 IP 都死啦，即系其实都系要靠啲。 卖得嗰啲。 唉，即系好明显，你估大家真系咁中意砌积木咩？咪又系因为佢有角色啫嘛，咁其实呢个系列都系，其实佢一结合咗呢啲星战嗰啲，咁其实卖得几好，咁你冇办法嘅，冇办法嘅，系啊，咁同埋呢个佢哋结合嘅系鬼佬嘅科幻电影啊嘛，佢唔系出一啲日本嘅。嗰啲 佢有英國版㗎呢本書其實 係，其實佢原先係最係鬼佬出先嘅，係啊係啊，其實日本都應該係日本版啫，係啊係啊，唔係日本人發明嘅應該係。 英國我記得係英國嘢嚟嘅。 嗯，冇錯，係啊，咁所以呢個恆心呢件事其實先係最大嘅問題啊。 啊，仲有佢話嚟緊應該有諾比二號㗎。 哦，係啊， 哦，係啊，佢話改善咗一啲嘢㗎，咁我唔知佢幾時出啦。 即系射镭射光同埋识飞人， 但系佢叫诺比二嘅，系啦，系啦，即系第二代啦，你讲 version two 啦，系啦， 明白， 系咁， 系啦，咁啊，香港朋友其实有少数人其实有玩嘅，不过真系少啲啊， 少咯， 即系我相信都有，如果唔系， 我 friend 入边冇一个玩系， 系啊，咩？即系唔系你需要你大嘅恒心啊？如果你要每个礼拜买， 你年纪咁样。点样砌呢其实 系咯，你追本书啊，你都未必真系期期买啦。 但嗰本书其实都 OK 噶，都有好多资料。 唔系，即系我讲平时啊，追本杂志啊，你都未必期期买啦。系咯，系咯，系咯。可能我呢今个礼拜买下呢本，即系 封 书咁，或者我睇系封面，或者我喂睇有冇啲嘢想睇，有我至买，唔好嗰期都费事啊。即系其实一啲人好懒去追嘢嘅，所以其实呢个我觉得对香港嚟讲好难做。 佢嗰個做法，我覺得係可以改少少嘅。不過就嗱，當然會有另一個問題啦。因為我都有幫啲女朋友嗰啲咧，咁啊去訂嗰啲雜誌啊，即係女仔雜誌嗰啲咧。咁但係其實佢哋咧就唔係主要要本雜誌嘅，佢應該主要係 裏邊送嗰啲嘢嘛。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通常你喺书展咧，你就见到有档好 Q 大嘅嘢，咁喺度卖啲杂志咁样，又送啲唔知 送啲包包啊，细嘅女仔嘢啦， 唔系，通常系护肤品啊，大眼仔啊， 我讲嗰啲啊，我见到直情系有啲细包包嘅喎，系啊，系啊， 唔系， 嗰啲 就 啊，嗰啲人嗰期啊，炒到上天啊，大佬。 即系 call 咗埋啲名牌咁又 系啦，直情系名牌啦，梗系讲紧，梗唔系讲无厘头包包啦。 嗰啲就通常一期一期买嘅，你就未必会订嘅。 哦，系， 我 而家讲 订嗰啲啦。 哦， 系啦，系啦，咁佢就可能会一次订嘅一年咁样之类咁啦。 哦， 咁然之后咧就会其实佢就唔会寄去你屋企嘅，佢反而咧就系你。 攞張券去你附近嗰間七十一嗰度 度攞。 哦，係 啦， 係啊，都有 佢又唔使個記嗰樣嘢咯。 嗯， 因為你始終你嗰本書你都知有幾巨型啦，係嘛？ 佢免郵費喎。收郵費嘅喎，我買嗰個。 我知。係。佢免你郵費啫，但係佢要寄過嚟，佢 要付出啦，係啊，係啊， 但係佢本身本嘢都係買喺七十一度買嘅啫，啊 OK 度買。 其實你簡單講，即係等於七十一留咗本書俾你啫嘛，其實等於 係咯， 即係你可以咧，你份報紙咧，你去翻你街口嗰間嘢度攞，咁街口跟住留咗份俾你咁解啫，即係日日晏咗買唔到份報紙喎，嗰啲唔會，你嗰份留咗俾你㗎，咁解啫嘛。 是 其实呢日本呢即本身寄嘢去七十一其实本身是很流行的。即或者去便利店啦，不一定是七十一。便利店会收货收佢货，因为呢好多人屋企冇人收嘢。 嗯， 咁呢个始终系 顺丰攞嘢一样咯， 冇错啦。其实因为要补救翻位，咁我寄人屋企啫，但系我冇人收点算呢咁样。 嗯 系啦，咁变咗呢一个问题，佢咪解决咗咯？咪就系寄去，即系寄去七十一，咁咪解决咗咯。咁好多人都系屋企冇人噶嘛，朝头早工作时间，夜晚翻嚟咪，我咪喺翻我家嗰间西粉攞翻即系今日啲包裹咯。咁其实都系有咁样用法啫嘛。其实日本就因为系咯，咁日本好多便利店嘅，唔系就系得西粉嘅。其实西粉唔系最多嘅。即佢哋自己有啲咩 係 Lawson 啦係囉咩 AMPM 啦唔係 APM 喎係 係 囉 APM 係間便利店嚟㗎嘛日本係即佢真係即日頭去夜晚都開咁解啫係真係意思係啦即嗰時我初初見香港開 APM 喎咦咩嚟㗎係咪開日本嗰間嘢啊買完個商場嚟嘅 OK 係咁啦，咁其實呢個你都係講嘅一個點樣提貨啫。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好大分別嚟嘅，你講寄去邊嘅問題啫。咁你唔中意，你開個郵箱收都得嘅。係，你以前咪郵箱咯，咪以前咩 K100 啊嘛 ，K100 咪就係 TVB 咯。係啊，就係咯。其實我都搞過嘅嗰時，即係都有嘢係寄去嗰度嘅有時。咁變咗你唔會話冇咗一個地方啊嘛，嗰度係收係一定喺嗰度收嘅咁咯。有，其實喺我唔知啊，我哋嗰時咪喺嗰個咩話，咪就康樂大廈嗰度附近嚟嘅咯。 而家都係㗎，郵政局啊嘛。 係咪都喺嗰度嘅啫 ？OK， 唔知有冇第啲 location 咯，即係我唔知而家。 呢一個咁，但係嗰度肯定有咯。 但係嗰度肯定有，佢肯定有，一可能有第二度嘅而家係啦，係咯。系咯，即系多咗嘅，系啦，系啦，冇理由净得嗰套咁啊！全香港一定要翻中环，有冇搞错，大佬？系咯， 起码有九龙香港得晒，起码 系啦，亦都唔一定要系邮局噶嘛，有啲地方就帮衬咗，即系例如啲即系嗰啲咩啊 ，business centre 佢都有噶，咁你咪有好似有信箱样嘢收咯， 系啦， 佢咪帮你收啫嘛， 啲咁嘅嘢啦， 系啦，啲咁嘅嘢咯，类似咁啫，咁好多嘅，系其实一样，咁呢个嘢就同你话嗰个销售嗰件事本身就唔系咁大关系嘅，系啦， 嗯。 系啦，我哋即系讲紧嘅就系咧，你期期买咁，每个星期都要买足成年咧， 期期追啊！ 呢一个咧，其实呢个恒心先系最大嘅问题啊！ 系，冇 错，系啊，系啊，系啊，咁不过算啦，系咯，其实呢啲佢都叫得做周刊或者咩嘅嘢，其实同你订报纸一样。当然佢个 business 个做法最好就系你系同佢订报纸啊嘛。咁所以其实都系咁做噶啦，佢都系搵样嘢吸引你去订，就唔系话你需要。次次買就真係有時會甩咗，即係六合彩都係啦。有啲人佢係長期買住同一粒把就算嘅啦嘛，即係反正都係亂買嘅啫。你又唔係期期唔同又點啫？咪先？即係我意思，你期期填唔同就代表咩？喂，不如我揀幾個，我覺得我嘅 lucky number 咁有啲人都係咁噶。我咪一買佢一買成幾個月啊，成一次過，唔好煩啊！做咩我個個禮拜走嚟即係投資站？俾多次啫，我唔使成日走嚟啊，中先嚟啦，系咪先？咁一样啫，一样啫。咁嘅，但係香港有冇咁嘅恒心咧？或者你有冇呢隻嘢嘅？因为你话呢隻 lobby 啊，系咪啊？就叫咩 ？lobby 啊 ？lobby， 因为呢隻嘢唔系咁大隻啊，咁所以你反而咧，你砌呢一隻嘢咧，就啱啲，系咯。咁不过你就要真系好中意，系啦，好中意机械人先得啦。咁你一般人咧，其实系中意嗰啲电影嗰啲。嗰啲嘢多啲，係啊係啊，咁變咗，佢又一定好大隻嘅，唔知點解而家出親咧。 係咯， 即係話你覺得咁細隻，我點解唔買出邊個成品啊？ 買只機咪算咯。 係咯係咯係咯，如果你唔出單咁大隻千歲啫，切！我出出邊買只玩具，我買只 Bandai 嗰只 Perfect Grey 好過啊。 PG 嗰只都係2000零蚊， 係咯，都唔差喎，嗰只都幾靚噶，係咯。 PG 嗰只都 OK 㗎。 都 OK 㗎，係咯，咁變咗你有嗰個比較啊，因為你一碌 IP 你就同出邊街嗰啲產品。成品咧好多嘢比較，冇錯啦。所以你呢只咧係要高一個 grade 就係係啦，道具級數，你唔可以同出邊嗰啲冇得揮，佢冇得揮。 唔係模型玩具啊，係 唔係模型玩具冇錯啦。你雖然呢只哇，好似將當年只嗰只道具砌翻出嚟一樣嘅，咁佢要咁先 sell 啫。我就覺得 如果唔係隻超水晶咁大，真係我都訂 嗱 㗎啦，真係。 我就覺得啦，古天樂就應該長期買，咁就你就可以稱得上係 Star Wars fans 啦。因為他沒有土地問題，是不 是？是 啦，你說他不得閒啫，他公司這麼多人，是不是？我求其叫出面個秘書幫我砌咗佢每個禮拜，他都是很簡單的，每個禮拜啲嘢好少嘅啫嘛。 好少 㗎咋，可以兩粒黃金。即係你唔好同我講唔得閒咯，咁你係 Star Wars fans， 點會唔買呢一隻千歲鷹呢？如果你又有錢， 其實都係享受嚟嘅。 你又有錢，你又有地方嘅話，你唔好俾個藉口我點解你冇買咯？我哋兩者都冇啊嘛，你明唔明？ 嗯，系咯，真系 系啦，即系你送价俾我啊，我都唔知摆去边啊嘛，你嘅问题系，系咪？你送价法拉利俾我，哇正啊！我除咗套现之外，我拍去边啊，大佬？ 嗰啲维修费我都 我养唔起啊，系啊，系啊， 系费点俾啊？ 我养唔起架法拉利啊，大佬！你送架车俾我，非常多谢，系。即系我哋冇呢个条件嘛，咁啊古天乐有啊，有突添啦，系咪？咁点解佢冇买咧？我要一调翻转问啊！我唔知點解喎，係咪應該佢會齊曬咁多價，最少 Star Wars 咁都唔係好多價啫。Star Wars 好似咪就係得千歲鷹而家 R2D2 啫嘛，之前嗰啲唔係 Star Wars 算數啦，唔係係啊，咁又話 Number One fans 啦，香港咁 你話佢出隻 Star Destroyer 就話啫， 唔係咁佢有價一比一噶嘛，佢話係咯， 係 咯， 有一比 一，係真係飛得，係真係 Hyperspace 係啦，講多啲啊， 好 好，喂，咁仲有冇？ 冇啦， 冇啦，冇啦，冇啦。好，咁下个星期有冇咩戏啊？ 有，就系、是、我哋头先一齐讲嗰套《忘形水》，2月1日就会上啦。 系 ，OK， 呢度要睇啦。 喺奥斯卡真系有13项提名，真系好劲啊！今届奥斯卡 系啦，即系导演要一洗之前啦，即系。票房毒藥嘅呢個名係啊， 真係光宗耀祖啊！你 即係我唔要做呢個 M 拉沙馬林 Mark Two 係嘛？ 係啊，呢啲真係勁啊！ 係啦，但係實質呢套戲嘅上畫嘅院，就算係講北美咧，都係好少。 好似 咁睇下會唔會話會唔會真係攞到獎嗰陣會再重影啊？ 我都希望佢攞到獎啊！呢套，但係佢嘅對手太強勁啊！个最佳女主角，本来我都谂住呢个女主角会好劲。 喂，其实佢都系真系演得几好噶，你睇柏林顿小红就当然未必觉得有乜嘢，但系呢套戏佢系，哇，真系呢套佢真系分分演出啦。 佢个对手，我觉得即系 太强， 应该就系广告买杀人事件嗰个火爆阿妈，佢真系好劲嘅嗰个系。 哦， 系啊。我反而覺得 唔係梅麗史翠普係嘛，即係係呢個反而啊， 應該係佢哋兩個之爭嘅，我覺得 係 係啦， 嗯， 所以我都不過我都希望呢套會攞到其他嘅獎項啦，因為 係咯， 有啲獎項攞嘅， 有其他好多好多獎項係咯， 係啦係啦， 嗯，你拍得唔錯嘅，套戲真係拍得唔錯嘅， 哦，絕對好添啊，都 係啊，好嘢，即突然間又識翻拍戲啦，佢嚇。 系啦， 啲人物啊，嗰啲描写啊，啲细节位都做得好好嘅，突然间又有翻，即系真系要去到山穷水尽先至得嘅，次次都系啦。 即系 Final Fantasy 啊呢啲。 唔系佢咪方展博咯，即系唔输到富川翁咧，就冇灵感噶嘛。翻 上嚟。 系咪？佢同阿坑妹讲啊嘛，点解我哋会点解我会冇嗰个谂唔到嗰个嘢咧？因为我哋未够衰咁系嘛，要再衰啲，我要输到 20蚊。 系啦，输20蚊都冇啊，输咗你今晚我哋瞓街同埋食屎啊！ 咪就系因为仲有20蚊，所以就唔得， 所以先 唔得。冇错啦，要输到富川窿，咁跟住个灵感就嚟啦，系啊。 咁今次終於富川窿之後就 係啦， 搞掂啦。 咁佢又未去到咁衰，不過即係再繼續落去又唔排除佢係 M 零三萬人咯，係咯，變咗好慘㗎。 呢套下個禮拜滿十八歲嘅聽眾就應該要去睇下啦。因為 點解咧？ 因為三級片嚟嘅。 哦，咁我覺得就算未滿嘅都可以喺網上隨便可以揾到㗎啦。 咁都要睇嘅。 要睇啊！呢套係咯係咯。 要睇係冇錯。 即係其實都只不過佢係有啲裸露啦，啲咁嘅嘢嘅啫。其實佢又你話好血腥咧，佢又其實未至於嘅，即係雖然有血，但係佢冇話即係直接去即係暴力嘅，佢又好少嘅。 嗰啲咁嘅裸露其實就冇就唔意淫嘅。即 係 都 哦，呢位女主角都你唔會意淫佢㗎啦 ，OK？ 柏林頓小紅個媽咁你冇錯，佢一出場已經全裸㗎啦，咁又點啊？ 但你都唔會覺得有啲咩奇怪？ 唔會，冇慾望嘅，大家覺得 OK？ 咩遐想 係 冇 嘅？冇可能，冇可能，係冇可能，同柏林頓小紅全裸一樣嘅啫，你覺得嚇？ 系你专心睇佢嘅演技就得噶啦， 即 系 柏林顿小红全裸冇咩好特别啫，系咪？ 冇乜特别嘅，系 系即系红人当然系全裸啦，系咪？唔系噶，冇咸湿噶，唔系咸湿， 冇咸湿噶， 佢就算呢度讲到佢会同嗰只鱼人有交配呢样嘢，佢唔系讲紧咸湿嘅，佢系讲紧一个好深嘅嘢嘅， 好纯，其实反而系好纯洁、好凄美嘅一个， 嗯，冇错， 系啊， 咁呢個探討呢個美女與怪獸嘅一個即係另一個層次囉，係囉。 又或者係美人魚嘅反轉版啦，亦都 係話。冇錯，或者蒙面超人嘅一個新版啦，都得，係啦。好犀利，我呢啲先。 好多嘅，好多嘅。 唉，呢啲有層次係。 好。另外仲有雷神嗰度十二壯士。 係。 系 都好似好好睇嘅。 係戰爭片，屬於 科幻片啦， 係 係係戰爭片啦，係 啦 係 啦 係 啦。系啦，雷神少少都系噶啦，佢做翻普通人嗰阵好睇啲。 系，同埋呢套应该一洗去之前嘅搞笑作风啊，唔使再做喜剧演员啦，佢应该。 哦，唔系，咁佢嗰阵时一级双雄都 OK 噶。 哦，一级双雄好睇，一级双雄。 系啊，冇搞笑，系咯系咯。 即系佢捉鬼敢死队太搞笑啊嘛。 哦，咁 贪太搞笑啊嘛。 系，我咁唔计嘅啫，我咪就话佢科幻片以外反而做得好啲咯。 啊！我覺得金雙雄做得好好。 哦，好，佢做呢個咩金英二啊嘛，其實我哋話佢係。係 係啊，好好睇。 用賽車手對呢個咩嗰個另外一個係咩？ 力 高難武達。好睇啊！係咯係咯。 好睇，絕對好睇嗰套。 係咯。 咁就仲有就係冇乜科幻片咯，咁下個禮拜就。 嗱，我見到咧，佢就話呢個老老收啊，由1月28會有優先。 嗰套系咪新嘢嚟噶？嗰套嗰套系咪新嘅劇場版嚟噶？ 佢就但系佢应该都系讲翻个故仔嘅， 但系唔系新拍嘅呢套。 吓？ 应该系不过应该系新拍嘅我。 哦，呢套新作品嚟嘅真系。 但系我见到啲嘢啊，差唔多咁，不过就 都系嗰啲嘢嘅。 都系嗰啲啊，系中意嘅会入场啦。 2月1日都会上正常嘅。 哦 ，OK。 佢有正常做嘅，系1号做嘅，系啦，嗯 ，OK， 咁睇下总同埋有老老收嘅总等嘅睇下啦，系。 有绝对 系啦， 咁咯，系咯， 嗯， 我见到呢 一路 四例啊，四例都上咗啊， 哦， 系啊， 上咗嚟 ，OK， 哦， 好， 上咗噶啦，系已经，但系我哋应该未必有人睇得到 啦，系啦， 嗯，好。其實咧，除咗戲啊，嚟緊呢個九石讓咧，好似係5月嗰頭啊，係嘛？好似會喺 有個音樂會， 有香港會搞一個音樂會，係啦係啦。咁當然佢唔係話標榜佢係宮崎駿嘅咩啦，係九石讓本身。咁其實咧，九石讓都其實有好多擁躉嘅香港都，即係你當聽即係音樂或者 New Age 音樂乜都得嚇，即係其實你可以唔鍾意動漫都有好多人鍾意九石讓嘅音樂嘅，咁今次會嚟香港，咁不過我諗佢中間都係應該唔少宮崎駿嗰啲歌嘅，應該係。 我諗大部分都會 係。都有啦，最少應該都係啦，因為佢都好重要嘅作品之一嚟嘅，喺佢嚟講係啦，即係等於你話有 John William 嘅即係嗰個冇量 冇 收，即係咁解。都是他名作之一最少可能有些不是但是都总会有的另外呢星战好像是不是都会有一个是现场演奏版就是做回New Hope的 哦，即系真管弦乐。 系啊，系真管弦乐现场奏，但系我真唔记得系几时嘅，我唔记得系几时啊，都即系做咗未嘅咧，我都唔记得咗啦。我就见过嗰时见过有个系咯正啊，不过即系如果俾系啊，即系如果即系大家中意现场听，咁佢又系真系有埋条片喺度噶嘛，咁佢唔系话就咁演奏会啊嘛，咁啊系正噶。系啊，咪之前做做过咩 Metropolis 大都会啊嗰啲咯，以前有玩过噶，啲影 系 嗰啲咁有做过咁，系正噶，系啊，即系变咗你唔系话听一般演奏咯，系佢要跟翻成个故事嗰、那个。 哇！呢啲正啊，呢啲真系。 系啊，因为其实咧，实质 Star Wars 嗰个音乐嘅录音咧，佢哋都系咁样录噶。 哦，都系現場即 係唔係 key 類嘅，係以前係啦，我唔知而家，即係以前舊嗰陣，我見佢哋錄嗰陣咧，唔係都唔奇㗎，因為如果唔係咧，佢唔可以 100% 咧符合到嗰、那個 吻合嗰個劇情。 冇錯啦，佢有咗條片，因為佢睇咗條片喺度就即係好似配音咁咯，係啊，所以你先點解會咁個互動性去到咁高咧？其實因為咁，因為你嗰個快慢都有個。那個指揮嗰個人控制住㗎嘛，即係佢唔係話睇住個譜就算嘅，佢都係有個有個控制喺度嘅。咁你唔盲睇住個譜，嗰班演奏嗰班人就唔望唔到個畫面嘅，你都唔得閒望咗畫面一睇到個彈奏曬喺度。咁其實係個指揮家去控制住成個節奏。 講翻個時間先。 系 呢个 Star Wars 咧，就系2月28 哦，咁近 3月1 哦，开始卖飞噶啦，已经 我应该卖紧咯，唔知仲有冇飞添咯，应该系咯， 系啊，系啊， 系啦， 哇， 系啦， 爆啊呢啲， 咁啊九石羊嗰就系5月，五月嘅 行嗰啲， 我记得系5月嘅九石羊嗰个系啊，其实同我哋台庆差唔多噶，我记得个日子系星期日嘅，好似都系。 5月4至6嘅， 哦，五月头 ，OK， 3、4、6 系啦，4、6系，都好似晏昼3点喎，但系最奇怪系，不过佢系 weekend 嚟嘅，好似如果我冇记错，系啊，都正啊，系呢两个要讲下啦，系啦， 要扑飞添啊，呢啲直头系， 好啊，咁啊，大家中意可以现场睇一次嘅朋友就记得去啊， 系啦，咁就两个都系最平系480蚊嘅。 系，咁要啊， 就系咁价嚟， 咁 就会喎，系咯，咁啊最贵 就 过千噶啦， 800啦，之后就880啦，同埋呢个先啊，九成羊就平少少， 系 啊，880同埋呢个1080嘅， 系 啊，过千噶啦， 嗰啲前座啦， 嗰个咧就系呢个980同埋呢个1280。 最貴嗰啲係坐得好前嗰啲咯，你可以好近距離嗰啲，係係同睇戲調轉噶嘛，係咯，而家睇戲都冇咗啦，冇話咩前座後座啦，即係以前有 一個票價啫， 係啦，咁你冇位你自己坐前座冇計，係啦，即係你自己剔飛嘅啫，你買嗰陣你買前座咪前座，而家係咁，以前有分我諗而家啲人唔知嘅。系啊，以前有前座、后座、超等咁样咁分噶。 啊，仲有要讲下就系、是，讲下就系3月系咪会做嗰套《无面超人》最新嗰套剧场版啊？嘛， 3月做《无面超人》 系咪3月啊？ 系你讲喺 标嗰套 你讲香港 再加埋高香港啊？ 哦，我唔知喎，系啊，哦， 会上会正式喺 香港公布嘅， 系啦。咩 Final Battle 啊嘛，嗰套叫做 唔知啊，但系呢两个 character 都唔系好吸引。 我但系佢最吸引就系有翻嗰啲人间睇，即系科石嘅人间睇。 哦，你讲嗰出，嗱咁嗰出就要睇下喎，嗰出系咯。 啊，科石人间睇你 咁呢出系咪都有 XA 嗰啲人嘅？ 有 XA， 系有 XA 嘅， 系啦，即系近期嗰几套，海报啊嗰扎都全部有晒嘅， 系 都人间睇都出晒嚟嘅， 系啊， 除咗 Drive 冇人间睇之外， 系啊，今次唔知点解争过呢个啦，咁但唔紧要啦，系咯。 科石有，科石有，大家都正啊，觉得 系咯，竟然仲翻嚟做啊，哇，都 佢肯翻嚟做都。系咯，奇怪嘅其实系， 系噶， 我咁， 你试下叫阿佐藤健翻嚟再做啊， 你试下叫小田哲也做啊， 虽然呢个第一个已经唔会啦， 係咯， 即 係唔會啦。 佐藤健你都叫唔到佢翻嚟。 你呃佢嚟做，話唔係蒙面商人嚟嘅。嚟到拍完佢都唔知啊，佢做人間睇法，做完佢都唔知原來蒙面超人嚟嘅，跟住就拍完咯，原來蒙面超人嚟嘅，我話。 但係三月就好似未知係邊個日期嘅，咁就要再留意一下，係啦。 O、okay, K， 即係會有呢套會正式上香港， 會上嘅，會上嘅。 但到時可能都會可能有配音啊，有機會啊，會唔會唔知啊？ 佢好似寫就冇配音。 都冇配音嘅 ，O K。Okay, 因為佢個 poster 寫就日語原音就 哦，因為唔係上次啊一號係嘛，一號嗰次就即係 就配音啦， 就專登想玩翻個係咯個 懷舊 feel 個 feel 俾你係 啦，咁今次佢又冇 就咁上啫 ，OK， 佢咁可能而家啲 fans 會中意啲啦，唉咁 都中意睇原聲多啲， 咁憎呢啲係咯啲香港名啊， 嗰啲人都係睇原聲㗎啦，就算追劇嗰時都係。 系啊，而家系啊，系咯，而家系。 系而家多数都系。 诶，佢都冇睇过当年嗰啲咁，咁边有感情嘅？整乜鬼个超人要？佢哋成日连蒙面超人呢个字都觉得唔好啊！唉，讲咩啫？ 系。 做咩叫蒙面超人？ 卡梅拉就算啦，都系。 系啊，系咯，咁台湾日文系。 嗯，系。 系，咁记得到时买飞讲日文喎，同嗰个售票系。 系咯。卡梅拉就。 睇佢知唔知佢讲咩？唔系后边要读埋后边啫，而家我唔识读啊。 唔知道啊！ 成個戲名嚇，係咯，唔係成句嘢直情同佢買飛，直情講日文 ，OK， 咁中意日文，係啦。下邊你咪自帶嗰個話字幕咯，係咪？你咪下邊帶個字幕機咯，係咪？ 嗰陣時睇 DLD 嗰啲係咪有字幕？ 係啦係啦係啦，俾翻個買飛人睇翻你講乜啊嘛。係。係 咯， 咁咯，嗯，好。好冇啦，系咪？咁好，咁大 家。二月系咯，跟住就过年嗰啲，即系又系黑炮啊，嗰阵跟住。 系啦，黑炮啊，嗰啲一定等紧啦，系咯。咁黑炮走唔甩啦，睇下今次。 走唔 甩咯。最接近特摄片，应该话第一啦，第二最科幻嗰套嘅 Marvel 嘢啦，应该系。 科幻过 Star Wars 嘅，系啦。 唔系，即系如果净系计 Marvel， 佢都系最科幻，佢劲过银河守护队嘅，其实讲真嘅。 系啊。 系啊，佢里边嘅科技完全超越嗰班宇宙嗰班人嘅。 你睇埋嗰啲最新嗰啲片段，直头就真系，佢就你上太空都唔出奇嘅，真系佢系，唉。 吓，我咪绝对觉得佢有嗰只黑炮机械人咯。 系 啊，系咯，迟啲送俾蜘蛛侠噶啦，应该系啦。 系啊， 呢只我哋好 cheap 嘅啫，呢只对嚟讲呢个科技好低嘅，我都唔用嘅低到啊，不如送俾你用啦咁啊。 系 你以为啊 Iron Man 啲科技好高咩？咁样我送个机械人俾你啊咁啊。 Iron Man 嗰啲好低嘅。 好低啫嘛，跟住之后又多只玩具啊，系咯。 系咯。 跟 Iron Man 就话，即系我送部车俾你啦，咁咪有齐晒东影啲嘢咯，系嘛？嗱，我部车可以飞入去嗰个蜘蛛侠机人度，系咪咁？系咯。 唉， 咪叫只 Marvel 啊嘛，佢系个战舰状态叫 Marvel 啊 ，Marvel 啊，系咯，咁啊拉 Marvel 啊，咁啊非常啦，下次蜘蛛侠可能睇到呢啲嘢，嗯，冇所谓啊，我谂啲人都中意噶， 系 咯，咪将东影蜘蛛侠啲元素塞埋落去，我都正啊， 嗯， 系咯，乜嘢而家啲人其实都睇好多日本动漫啦，系咪？ 咁 呢啲元素唔正咩？系咪？系咯，到时系好。谂谂佢， 希望佢加啦， 希望佢加啦，系咯，加埋 Power Ranger 啊，咁啊， 喂，唔出奇喎，上咗嗰套Ready Player One 之后， 嗯，系啊， 收得嘅真系加都 会加埋，系啦，系啦，系咯 ，Crossover 系咩？系咯， 嗯，系啊 ，Battle Fever 都拍埋美国版咗，系啦，即系将东影嗰扎嘢全部拍美版，系啦，当年都冇拍过， 系啊， 系咪？ 系啊， 由五勇士开始啊，跟住无牌特击队一路。系咯，保飞系。 系，因为嚟紧美国漫画会有一个 Power Ranger 嘅漫画，就系将所有嘅战队谷埋一齐啊。 但佢会唔会有旧嗰啲先？因为美国嘅战队系由恐龙战队开始噶嘛。 见到个消息，佢话就全部战队噶。 即竟然有埋日本，即之前未出过嗰班，哇，咁啊正喎。 咁漫画，咁漫画， 咁 漫画会有。 咁呢个同我所接触嘅嗰啲 Power Ranger 迷真系争好远 level 啦。即佢哋成日咧系 Who the Hell's Care 话嗰啲日本嗰啲战队噶。我觉得呢班人系唔合格嘅 Power Ranger 迷咯，佢净系中意美版咯，咁佢完全唔想去知道，即系原来战队系有再之前嘅，即系恐龙战队唔系第一队战队嚟嘅，佢都唔想知。 系咯，佢哋唔知，系咯。 佢唔想知啊，唔系唔知啊，你即系你同佢讲话哇，你点样点啊，或者咩佢 Who cares？ 系佢甚至乎唔 care 咧，嗰个女王啊，其实系日本人呢啲咧。 系啊，因为佢后屘转咗，佢哋系搵一个鬼婆咁啊，佢哋好似觉得冇所谓嘅。吓，点由个日本人变咗鬼婆，你觉得冇所谓？咁其实你个人间体，佢由到尾都系人间体嚟噶啦，个女王系咪？佢冇怪样嘅。咁你唔觉得奇怪嘅咩？佢转咗人，咁你唔 care 咩？咁但系点解嗰班主角嗰班人你咁 care 咧？佢转咗人，我唔知，我觉得佢哋唔系一个完整嘅 fans 嚟嘅，佢就好疯狂一个部分。咁佢冇對嗰個真正戰隊呢樣嘢想，佢唔想知，係啊。 嗯。 咁但係其實我覺得真真正正嘅 Power Ranger 唔係，佢哋係想知嘅，佢有興趣嘅，係係。 嗯。 即係等於你蜘蛛俠迷，佢哋會迷埋個東影嗰個嘅。係。佢唔會話，即係呢啲都唔係蜘蛛俠嚟嘅，佢理得佢呢個點樣唔係蜘蛛俠，係蜘蛛俠嚟㗎。係 咯。 係有個咁嘅蜘蛛俠㗎嘛，咁你唔可以否認呢樣嘢㗎。即蜘蛛俠有隻豬嘅，蜘蛛俠又有，真係蜘蛛俠係豬，係好多好多呢啲怪蜘蛛俠噶嘛。咁你唔係中，即係你唔係話要一定要好愛呢一個版本，但係你點會話我唔承認或者我咩咁？佢係就係噶啦，喺佢嘅作品歷史上佢係有啊嘛。咁佢哋真係迷嗰班人係中意嘅，我明嘅嚇。即嚟緊會有呢個漫畫啊嘛，係咪？即會有戰隊全 仲係用但係好奇怪，就唔係用紅色做主角，係用粉紅戰士做主角嘅。 哦，竟然用班女嚟帶。 佢係啦，可能真係佢、 哦、 真係佢啊，真係呢啲。 咁都明嘅，都明嘅，係女英雄 sell 啲。 咁 但係 另外仲有 女啊。 哦，另外仲有一個消息就係、是、殺神John Wick啊。 係。 就會有個電視版嘅。 電視係啊，聽講有嘅，係啊係啊。 電視版就唔係拍John Wick，就係拍佢間旅館。 哦 那個 故事是明白。咁有冇电影入面嘅人会出现翻呢？即例如嗰个下面嗰、那个。 佢就冇讲嗰啲角色会唔会出现。嗰、那个演员会唔会出现。但係就主力集中翻喺嗰个杀手组织。嗰、 嗯、好多奇奇怪怪 嘅。 奇奇怪怪嘅唔同嘅杀手咁係咪？ 係啦。 嗯。 係啦。佢仲话会希望保留返嗰、那个作战风格。即动作嗰个元素。希望系用返嗰个风格嘅。 咪即係講啊咁講啊，到時睇下做唔做得到啦。 如果保持到啊，真係 即係其實咧，而家電視都做緊一套無間道啊，大家其實嗰套嘢係舊噶嘛，嗰套係2016年嘅嘢嚟噶啦嘛，唔係新嘅。佢而家即係叫做叫做無線，而家先做，因為佢哋又係機頂盒播，就好似16年已經播過噶啦。 劇嚟 即係其實無線自己機頂盒都係2016年播過噶啦。系啊，佢播过噶啦，系啊，不过佢即系叫做直情喺个电视机就咁翡翠台就第一次，系啦，我见佢咁写噶，我初初以为啊，佢新嘅咩？我都记得好似一段时间喎，咁哦，佢原来系做咗噶啦，而家再正式喺电视做一次啫。咁其实佢真系当系延续紧无间道噶，佢唔系话即系揾第二个人演定咩个？因为佢一开场一影咧，佢真系有阿陈永仁个帽，真系阿梁朝伟个样嚟噶。 系啊系啊， 系啊， 我记得我有睇过开头少少。 系啊系啊系咯，即系佢唔系话即系第二个人演咗阿梁朝伟，咁唔系好似嗰个英雄本色咧？个而家嗰套英雄本色嗰度，唔系嗰度我谂即系都讲下啦，迟啲啊。咁佢唔系好似嗰套咁。 2018啊嘛。 系啦，咁呢一套咧，佢真系续落去嘅，系啊。咁都初头都系曾志伟讲翻一轮嘢，咁佢即系佢系用翻嗰个古仔再延续。咁不过当然佢就而家就唔系讲嗰班人啦，即系另外嘅人。咁都系讲卧底啫，卧底唔系一定要死都讲佢哋。咁但系佢话佢而家其实 系续紧。 唔系，但系《少林行者》佢都仲系要有卓海，仲系要咁，但系佢真系冇嘅。佢啲主线人物都唔系嗰啲人啦。咁佢嗰第一集就死咗梁汉文咧，基本上就系延续翻阿陈永仁嗰个 mission。咁但系佢好可惜，第一集又俾人怼冧咗啦。咁佢唔系冇关嘅，唔系一个冇关嘅故事嚟嘅。系咁咯，系咯。咁啊睇下啦。咁至于你讲呢一个都系 John Wick 呢个都系，我谂系会唔会系咁上下？即系睇翻个同一个故事世界，再讲下其他人嘅事咁咯，系咪？ 嗰间旅馆。其实讲紧旅馆都几过瘾嘅，话 系系个空间可以发挥嘅，不过佢发挥好唔好，我哋就要睇啦。系 就希望佢 O K 啦，系啦，因为个题材 O K 嘅，其实 系因为个 I P 啊，系咯，又系啲大家好受嘅一套戏咁啊，发展出嚟咯，系 啦， 好，仲有冇？ 冇啦， 好啦，咁啊，好啦，咁啊。冇啦，好咁鸣谢翻阿腾公咁多资料俾我哋嘅听众们，多谢大家。好，咁大家记得翻我哋嘅群组啊、网页嗰度啦，系啦， 系， 咁我哋系咪话即系之后我哋系咪应该会有个同另一个节目嘅一个聚会啊？系嘛，之后系嘛，2月啊，系嘛，咁啊预告啊俾大家听先，系嘛， 暫定嗰啲係2月尾嘅，係25號係咪？我哋會出嗰、那個post 㗎啦，應該係啦。咁今次會 crossover 另一個電影節目咁一齊。咁但係其實我哋嘅聽眾都歡迎嚟嘅，係。咁到時大家可能會帶咗一啲即係同各啲電影有關嘅一啲嘢嚟啊，係大家會分享嘅，係。即係會帶啲出嚟大家睇下嘅，係可能啲關於啲戲咁好多嘢㗎嘛，係咪？即係就算你好舊啊，某套哇，即係咪例如當年睇嗰個沙窩嗰出戲飛咁話都好正啦，係咪先？即係我舉例啫，我唔係話有係，即係例如咁都好正啦，係咪？即係有啲 立筆，咁立筆 係咯，係啊，即係有時唔係話要啲好乜嘢，但係可能啲好經典或者好以前我哋唔再可以有嘅嘢都值得攞出嚟俾大家，即係去分享下啦，大家可以喺今次就係即係變咗係電影啦，係啊， 嗯， 好嘛，預告下俾大家聽，好啊，咁大家記得去群組啦，咁同埋去呢個花生台啊，同呢個 Reg 先聽我哋啦，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